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八十五集，心照神交。然而入宫的随州却没能见到成化帝，他在宫外等了将近两个时辰，才等到小黄门的一句话： 随大人，陛下说了，若您是来为唐范求情的，就回去吧，若是为了其他事儿，陛下才会见您。 皇帝虽然昏庸，但不蠢笨，他知晓随州与那个唐范交情不错，此番进宫必是为了说情而来。自己不待见唐范，给他一个挂带衔柱而非直接削职为名，就已经看在他立功的份上和随州的面子上从轻发落了。帝王之尊一言九鼎，怎能一改再改？但他视随州如子侄，却不想当面给他难堪，索性一句话将随州的意图给堵死了。可在随州看来，唐范明明立了功，却生生被发落革职，令人费解。他捏紧了藏在袖中的手，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小黄门。那内侍被他看得不由得后退两步，生怕他忽然抱起打人。但随州却只是在那里站了半晌，转身就走了。内侍瞧着他的背影，长舒了口气，拍拍胸口，小声嘟囔： 还挺吓人的呢。 庞琦等人听说随州进宫，生怕他出言不慎得罪皇帝，都眼巴巴地等着。此时见他出来，便赶紧围上前，七嘴八舌地询问： 大哥，你见到陛下了？怎么说的？ 大哥，瞧你这脸色，该不会是惹怒了陛下吧？ 是啊，大哥，我知道你与唐大人交情好，我等与他交情也不差，不过这事儿咱们还真插不上手。如今原指挥使交接在即，万通又要回来了，这时候可不能让他抓住把柄啊。要是你也不在北镇服司了，咱们兄弟可不愿意跟着万通混啊。 大哥， 随州被他们烦得头晕，不由皱起眉头，周围的人察言观色，立马都安静下来。 陛下不肯见我。 几人啊了一声，都有些诧异。回来的路上，随州已经想清楚了，唐范被免职这件事的根源在梁文华身上，但单凭梁文华一人根本不可能说动皇帝，这其中肯定还会有其他人的帮忙，除非皇帝自己改变主意。然而皇帝连见都不愿意见他，可见心里对唐范的坏印象已经根深蒂固，短时间内是改变不了的。其实反过来想想，如今唐范没了张莹的庇护，就算回到刑部，同样也要受到梁文华的压制，除非换一个部门重新开始。所以唐范休息一段时间似乎也没什么坏处，等到风头过了，皇帝对他的印象淡化了，自己再出面说情，效果会比现在要好许多。不过梁文华将唐范陷害至此，这口气就算唐范咽得下，他也咽不下。见薛灵、庞琦他们都紧张地看着自己，随州淡淡道： 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毫无弱点的，身为锦衣卫，我们自然更要明察秋毫，以备圣上垂询。听说梁文华最近就要升任刑部尚书，若是犯了过错，只怕也配不上六部堂官之职。 庞琦等人一听就明白了，几人眼睛一亮，都嘿嘿坏笑。 放心吧，大哥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们了，保管连他老爹几次尿裤子都他娘的给挖出来。 那日之后，唐范想着随州刚得了爵位，心中高兴，还是等过两天再与他说自己罢官的事情。这事儿拖久了也不行，不然自己天天不用去衙门点卯，别说随州，阿东也会问起来的。所以等到隔天随州散职回来，唐范便把他与阿东叫到一起，将事情简单说了一下。阿东小姑娘如今耳濡目染，对官场上那些门门道道他听多了也知道一些，当即就一蹦三尺高，将唐范的上司全部看作坏人数落一遍，眼看就要埋怨到皇帝老子头上去，被唐范一巴掌拍到后脑勺上，顿时消停了。唐范是又好气又好笑，许多话装在肚子里就行了，别以为是在家里就肆无忌惮，万一说习惯了在外头也顺嘴溜出来咋办？你哥我现在是白神，可没法为你撑腰了。去去去，沏茶去。将阿东撵走，他见随州的反应异常平静，不由祈祷：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？ 当日你让我将财物送入宫室，我本就该料到的，只是那时一路风尘仆仆，加上职责所在，我也没多想，这是我的疏忽，如今木已成舟，多说无益。 随州摇摇头： 你可千万别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，你是锦衣卫，首先便该向陛下负责，如果你不将财物交上去，就算后面由内阁那边送入宫，也不能掩饰你的失职，更会令皇帝对你产生隔阂，所以这次无论如何，这份功劳都该由你来领。而我呢，不管讨不讨好梁侍郎，最后都避免不了这个结局，顶多就是早死与晚死的区别罢了，既然伸头缩头都是一刀，那长痛还不如短痛呢。 见唐范反过来劝慰自己，随州面色柔和： 我知道其中厉害，你不必多说，其实你现在在刑部也是寸步难行，倒不如先歇息一阵，日后未尝没有机会。 还是你懂我，正是这个理儿。我都几年没有去探望我姐姐和我那个外甥了，正好如今有了空暇，过些时日我就往香河县走一趟，如无意外将会在那里小住几日。 我与你同去吧。 这又不是办案，何须堂堂锦衣卫镇抚使出马，你还是赶紧将宅子修缮一下，好趁早挂上伯府的牌子吧。虽然朝廷不赐宅地，但咱们也不能太寒酸，多了你丁安伯的威风不是？ 咱们二字入耳，让随州眼底的神色越发愉悦，这说明唐范已经完全没把自己当成外人了。随州也并不掩饰自己的心情，以至于那份愉悦直白地映入唐范眼帘，令后者怔了一怔。院子里的枝头接着累累果实，叶子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，初夏冷热适中，穿着薄衫闲坐，吃着糖渍桑葚，望着眼前郁郁葱葱，身边又有亲近好友相伴，无论如何都是人间一大乐事。过了几日，唐范罢官的消息已经人人皆知了，大家普遍都是同情弱者的，更何况比起梁文华，唐范可算比他会做人多了，自然有不少人帮他打抱不平。不过可惜，梁文华投靠了万安，唐范的一干童年们却都还在六七品上熬资历，完全没法与对方抗衡，所以也就只能安慰安慰唐范，让他耐心等待机会运营。唐范与童年应酬几日，又去信给在香河县的长姐唐瑜，照例像往常那样写些报平安和互相问候的话语，并没有提及自己在京城里的一系列遭遇，只说自己得了长假， 想去探望他。唐禹很快就回了信，对弟弟的到来表示欢迎，并且殷切希望他能过来之后多住一阵。又说小外甥如今已经六岁有余，早已忘记舅舅长什么模样，如果他再不去，外甥就要忘记他这位舅舅了。在得到长姐回信之后，唐范就打点行李，准备过几日出门。不过临行之前，他却收到了一张来自久违的故人的请柬。仙云馆还是那个仙云馆，雅间还是那个雅间，只不过在座的两个人，一个官路坎坷，一个前路莫测。官路坎坷的那个自然是唐范，他之所以坐在这里，是因为旁边将他请过来的这位大人物。这确实是位大人物，以往在京城跺一跺脚，旁人也要抖三抖的西厂汪公公，这两年因为专注于塞外，少有在京城出现，大伙对他有些面生了。相较之下，反倒是东厂扶摇直上，厂工尚明因为举荐国师有功，近来春风得意，别说汪直，他连皇帝跟前的怀恩都快不放在眼里了。两人久别重逢，本该推杯换盏，惺惺相惜，然而从唐范进来至今，却一直都是在听汪直用各种方式从各种角度在骂他。被滔滔不绝地骂了将近半个时辰，唐范已经麻木了，一开始还想照顾一下汪直的面子乖乖听训，后来肚子饿了，直接就提起筷子夹了一筷子炭烧猪颈肉送入口中，顺便招呼汪公公：你骂了这么久也该渴了吧，要不要让人弄点胖大海菊花茶进来？ 你这个瓜娃子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蠢的，把功劳白白让给别人。 瞧瞧，汪公公骂得多顺溜，竟连川话都用上了。唐范点点头： 是是是，不过你这句话今晚已经骂了三遍了。 汪直一骂就停不下来： 别人做官都是越做越大，你是越活越回去，你的脑子是比别人少根筋还是怎么的？梁文华挤走了张莹，在刑部说一不二，如日中天，正需要找个人来立威呢，这时候你撞上去，不正好就成了靶子了吗？你把功劳让给随州，自己能得什么好处？现在好了，冠带闲住，呵呵，我看你这辈子都别想起富了。 这句说五遍了。 汪直一口气噎得不上不下，直翻白眼，见他表情跟要吃人似的，唐范赶紧陪笑：这不是怕你说多了口渴吗？我知汪公关爱在下。 哼，谁关爱你？ 唐范不受他的冷言冷语影响，拿起酒杯径自与他放在桌子上的杯子碰了碰，然后一饮而尽。事实已定，多说无益，想想我也与汪空相交几载了，自从你去大同之后，咱们就少有像今日这般共聚一堂，如今又同是天涯沦落人。 呸，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，老子什么时候与你一起沦落了？ 认识久了，彼此熟人，任汪直摆出如何凶神恶煞的模样，唐范倒也不放在心上，只是呵呵一笑，放下酒杯。这么说，汪公今日请我来，是纯粹要为我践行的了？汪直默然无语，拿起酒壶给自己斟酒，连斟三杯，仰头喝尽，抹了把脸，这才道： 你说的不错，我如今确实是遇到难题了。 要说汪直当初听了唐范的建议，加上自己也确实想以军功在皇帝面前立足，便怂恿皇帝同意出兵河套，却不料行至大同时，达达恰好来犯，在王悦的带领下，明军大获全胜， 汪直也在皇帝面前大出风头，长足了脸面。但他一朝尝到甜头，却没有像唐范劝告的那样见好就收，而是一心一意往外发展，想要立下更大的功劳。汪直专注于经营边事，难免就疏忽了京城的经营。一个没有经常在皇帝身边露脸的宦官，注定会被边缘化，不管多受宠都不例外。当然，这条定律同样也适用于朝臣。总而言之，在汪直在外头立功的时候，京城这边的局势却悄悄发生了变化。原先与他分庭抗礼，甚至要低他一头的东厂尚明，拜了内宫大太监梁方的码头，认了梁方当干爹，又与备受皇帝宠爱的李咨行等人打得火热，还举荐了一个叫纪晓的和尚入宫。纪晓果然得到皇帝的看重，还被封为国师。凭借这些优势，尚明很快顶替了汪直以前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。没了汪直的西厂，跟一群没娘的孩子似的，以往的风光不在，受到东厂的处处压制。光是这些倒也罢了，但汪直发现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愿意为他说话的万贵妃也对他不再亲近，甚至他回京入宫觐见时给了他闭门羹吃，这怎么能不令汪直的内心感到惶恐？他再有能力再风光，宦官的先天劣势摆在那里，这就注定他不可能不依附皇权。一旦被上位者厌弃，下场是可以预见的。但是以汪直的心高气傲，让他像尚明那样毫无下限地去给皇帝进献妖人方术，他又觉得可耻。在尝到实打实的军功甜头之后，汪公公的内心也不由得变得越发高大上起来，觉得自己即使是宦官，那也是一个不流于凡俗的宦官，绝对拉不下脸面去干尚明干的那些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若不是他节操尚在，与尚明等人不同，唐范也不会坐在这里与他说话了。说白了，汪公公虽然少年早达，风光得早，但也算是宦海老人了，他已经开始看到了自己即将失宠的征兆，所以才要向唐范问计。身为西厂厂工，围在身边的人虽然不少，可真正能被汪直看得上眼的人却不多，能被他看得上眼又愿意与他来往的人更少，数来数去唯有唐范称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了。所以对着唐范，汪直还是愿意吐露点心声的。左右这里除了唐范也没别人，西厂厂工的威风和面子大可暂时收起来。唐范听罢，问了他一个问题，你想走什么样的路？ 什么什么样的路？ 咱们在官场上混的呢，无非两个下场，善终和不得善终。这善终里头又分三种，一种是风光致仕，衣锦还乡，此乃人臣心之所向；一种是平淡收场，寂寂无闻；还有一种是暗淡下野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。但这些总归来说都还是善终，不得善终的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了。汪直想了想，古往今来的臣子，不管宦官也好，正常男人也罢，还真脱不开这几种收场。当然了，造反的另外算，不在他们的讨论范围内。朝廷命官且不讲，先说说宦官的，想要善终也不容易。俗话说伴君如伴虎，多少前辈就是栽在这上头，本以为得了皇帝的宠爱，一朝风云变幻，从云层跌落泥土里，顶好就是个平淡收场，不好的连性命都丢了。我说的这些肯定都不是汪公想要的。汪直点点头，带了一丝傲然。 人生在世自当轰轰烈烈，这才不枉来世上走一遭，要让我选，自然就要选风光致仕， 衣锦还乡。